台湾人被诱骗到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地从事和报酬明显不相称的工作。台湾的刑事部门日前在全台多处拘捕三个怀疑人蛇集团成员，并成功制止五个受害人出境，相信不足四个月已经有近50人被安排出境。有官员透露，柬埔寨很多网上博彩公司因为禁赌令转型至从事网上爱情和投资诈骗等，很多人受高薪广告招揽，包食包住等福利诱惑，远赴柬埔寨工作，但抵埗之后被扣起护照，被迫从事网络交友和投资诈骗等的工作，如果工作未达标可能会被打，行动自由亦都会受限制。当局提醒民众，面对海外高薪求职广告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以免受骗。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晴朗。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52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2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0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9.8，升5.3；腾讯控股298.2，跌4.8；创科实业98.3，升2.6；快手71.4，跌5毫。阿里巴巴90.5升1毫，友邦保险76.6毫半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9.493，瑞士法郎8.263，欧元5.492，加元6.102，新西兰元4.993，欧元7.977。每百日元对港元5.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5点，升226点。港金报16,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66美元，卖出1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喺九龙区，九龙湾嘅启福道去翻启祥道方向，上翻。去翻啟德隧道方向啦，上翻啟祥道嘅天橋咧，由於有壞車啦，唯一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噶。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油站對出啊。咁再重複多次位置，九龍灣嘅啟福道去翻啟德隧道方向啦，去翻啟祥道嘅支路。咁由於有壞車，而家唯一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油站對出。咁另外，荃灣嘅洋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橫龍街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喺荃青交匯處。荃灣嘅洋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橫龍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喺荃青交匯處。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另外由于有道路维修工程，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而家中线就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或者他坐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听你唱歌呢。 谁还你入座想吸血迹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我。同行或渡过都不跌落，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的过，一唱这歌我心似醉错。 之前咧喺 J 风嘅演唱会前夕，一方面咧佢为住自己一路以嚟努力嘅目标即将达成而开心，一方面咧亦都遗憾凑大自己嘅妈妈已经喺天国唔能够见证，于是令佢写低呢首作品。 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 作曲 J 风，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吸血值的人唱首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每日心情由自己决定啊，咁啊，听住风骚快活人就开开心心啦。 恭祝你福寿 与天齐，哎， 多谢 你生辰快乐， 多谢各位同事，多谢各位。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哇，犀利犀利犀利！ 多谢多谢。 Happy birthday！ 解释下啦，咁今日咧就系小弟咧，即系呢一个生日嘅日子，咁多谢各位同事咧，又考为我将来做一个嘅生日蛋糕，多谢晒，多谢。 好嘢，恭喜！ 阿信哥咧， 恭喜！ 我哋台长阿晴晴啦。Wendy 啦，同埋系啊 Sarah 啦，小强啦，仲有喺 点解我个名牌咁厚啊？ 仲有 唔系你点解将我个名牌咁厚先？ 压轴啊嘛，压轴啊嘛，轴嗰啲压啲嘅系嘅，压轴嗰啲轴啲嘅。咁仲有来自隔篱屋村嘅嗰位阿陈师奶啦，咁样阿陈师奶多谢晒 吓。仲有啊， 仲有阿钟哥，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钟哥。 咁系啦， 小陈啊， 哦，小陈，亦都多谢所有即系呢一年几啦吓，每日三个钟头喺风骚快人陪旁边咧陪住我哋嘅。 你可唔可以唔好攞住把刀讲啊？ 想杀人？ 我都系指挥棒，大家唔好睇得咁热声先。系，好啦，多谢晒，唔讲咁多啦。OK， 多谢晒。哎呀， 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OK， 多谢。 要嗰样有嗰样。 多谢多谢多谢， 好， 多谢 晒，恭喜恭喜。 多谢晒所有好同事啊，同埋听紧嘅朋友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有风骚快活人。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呢个首歌曲。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星期三早上。嘉玲嘅成员咧非常之开心咁，呢度咧虽然系工作嘅地方，但系大家咧就好似屋企人咁啊。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系一样咁啊。今日收咗，其实琴晚咧我即系自己咧就有少少眼瞓仔啊，咁啊，所以 咧有睡衣派对嘛，琴日 我系咪好性感噶啲睡衣？ 其实我嗰个睡衣 有冇着 lace 啊？ 我个睡衣派对未开之前，我已经想即系已经进入咗一个小休眠状态。 唔解嘅，系啊， 咁难得， 系啊，喜庆日子啊嘛。 突然之间，即系我喺正想瞓与未瞓之间，佢叫我开。 开个睡衣派对啦。如果大家唔知咩事就，其实好快讲就系我琴晚因为喺屋企切蛋糕啫， 开 心着咗睡衣派对， 有冇收到香吻？ 唔系你自己写嘅，你话睡衣派对啊嘛， 系睡衣派对嚟噶，所以我要遮住咗。 跟住仲有一啲好性感嘅，我肯定，因为咧我今日都同阿小朋友喺度讲嗬，嗰张相嘅话系已经露咗一啲玄机， 冇错啦，一定有啲香吻 嘅，唔系系下边系冇着衫嘅， 嗰个叫 birthday suit 啊， 系啦 birthday suit 嘅，生出嚟就已经系啊，冇错。 开唔开心啊？寻晚玩单， 开唔开心啊？ 冇 玩到 几 夜啊？ 切完蛋糕算唔系就瞓 啦。真系切完就算啦。 其实本来真系瞓嘅啦。 个蛋糕摆咗喺边啊？你个身 冇啦， 领 咪梗系咁噶啦，两副公婆 周 围 high 咪咯。咦，仲有个靓粒车厘子咧， 系啊，即系好似九个半星期咁样嘛。 哇，我谂你开心啊，即系恭喜恭喜， 开心啊， 系啊， 好犀利喎， 今日容光焕发， 系啊， 梗系啦， 系啊，脚步有啲浮浮， 我都觉得， 不过阵间就应该冇事 啦，精神嘅嘢，脚步浮浮，精神嘅嘢， 好快，今日你哋吓 春风满面啊， 子弹乱飞，真系好犀利， 出入平安啊， 多谢多谢，真系多谢晒啊， 系啊， 希望大家每一日咧都系咁开心啦， 一定会啦。你开心，我开心。 系啊，你唔开心我开心。 因为你今日好够电，你今日 系啊， 你 好少 电 啊， 因为太阳通常系冇电噶。 系啊， 大佬今日好日子啊。 系啊，琴日差足系嘛？ 你 系啊，一见到睡衣派对就点解唔问我？ 但你屋企如果你生日，你会唔会咁噶？ 即系都系 唔会特别再着咩衫噶啦嘛，即系唔会再着靓衫。 我都话噶， 唔 会再着咩衫， 都系裸体 最好。 肯定啦，唔会再咁多。换一件靓衫， 仲要换一套丝棉嗰啲床单啊，滑一滑咧，闪亮亮嗰啲咧， 冇错，跟成个上嚟上去，癫啊！嗱，佢咁开心，我觉得琴日应该都好， 应该有噶啦，满意噶啦， 满意 啦， 有你哋喂，我真系庆祝生日 几多次啊？寻晚，寻晚几多次啊？ 你讲咩？打喊佬 呢方面啊？ 唔知佢啊？点知啫？ 咁你问咩啫？你问清楚啲啊！ 你问又问得 不嬲都系咁样噶啦，第一日识我咩？ 咁又系 你啊！嗰日有个女听众啊嘛，夜晚发梦梦到你啊！ 哇，咁邪 系啊！睇完你，因为睇完阿马姑娘，我嗰日摆嗰张相，佢嗰晚就见到阿马姑娘喺个梦里边。 哇！嗰张相，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袋住，我帮你辟邪。 我知啊， 好恐怖啊！ 一对黐喺门口啊， 好得人惊啊！ 味道最得人惊。我本来我嘅相片图库里边有好多你嗰啲古灵精怪相，我而家要睇下几时放落去。 其实你系咪爱上佢 咧？对 啊， 系啊，一个礼拜起码三张， 成日都将你嗰啲相咧，哇，真系系咁样喺度再二次创作，我都唔知点解。但系我 有啲唔系我创作噶，有啲系啊，我哋嘅朋友 Alex 创作。 唔系边个创作唔紧要， 你 摆啊 嘛， 系啊，你嘅动作嚟 嘅。如果大家唔知道呢一个系我哋三个人嘅 Facebook 嘅话，真系会发觉就其实你系佢嘅另外一半咯，系咪啊？ 我真系 系啊， 其实我夜晚好攰， 我都知 开唔开心啊？ 因为你开心我开心， 你知唔知点解你咁攰啊？因为你喺个脑里面不停咁问， 知啊？ 呢个系追女仔嘅一个惯用嘅， 冇错， 冇错， 我就系想谂住咁样。 因为你喺个脑海跑， 系啊， 有冇着衫噶？ 吓，有冇着衫？ 系啊， 梗系冇啦，好唔好听啊？啱啱听，因为想我咁讲。 咁你讲得开心咪 OK 咯？我冇所谓 啊， 呢句万用嘅，你开心咪得咯。 多谢多谢多谢。喂，好啦，翻嚟我哋节目，今日先。 讲下你自己生日愿望先得噶嘛？ 生日愿望唔系唔讲嘅咩？ 生日愿望想佢成真嗰啲就唔讲嘅。 你分享下咯，即系你嘅喜悦，我哋真系想分享 第二年咯， 喺 呢度 啦， 系啊， 第二次啦， 分享一下第二次啦，即系转眼就一年啦。 系啊， 其实真系好开心嘅。旧年我记得我哋八月嘅时候。因为翻咗嚟个零月啫，咁始终好多嘢，无论工作上啊、节目嘅路线啊、合作就反而就唔系嗰个重点，即系话你仲系摸索紧，或者有啲系试紧，或者啊咁样得唔得咧咁样。但 系 一年之后咧，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即系吓，就好多嘢都已经开始有上轨道啦，同埋我都知知地应该系点样去。跟翻而家成個框架係去做啦，同唔同意啊？同埋即係嗱，唔係炫耀啊，不過我自己感覺已經有好多朋友係每一天都真係好穩定地會收聽啦。睇個重温嗰個 數字 啦，我會覺得係真係好多人係好支持呢個節目嘅。 冇咯， 咁呢一個就係衷心多謝大家，亦都多謝曬所有。 幫手做嘢，譬如話兩位拍檔啦、Autumn 啦、我哋同事啦等等。 係啊 ，Autumn 好辛苦啊， 好 official 嘅。係啦，你叫我唔中意聽呢啲 答案。 係啦， 我而家派馬小強再講一個唔官方嘅，你講。 嗱呢個犀利啦，聽住啦話。頭先 你 話，我唔代表佢， 你講， 你代表我 自己。 你講，你講。一年啦，咁你點？舊年八月到而家，你覺得點？ 嗱，頭先咧，大佬一句説話咧，我覺得真係幾好嘅。佢話一切都上曬軌道。這個呢就真的很啱的、因為軌道之後呢就大佬梗係火車頭啦、他應該就帶住我哋行 嘅。咁你係咩呀 我咪 火車路 啊我卡囉。但我有時想出軌喎。真 系 啊！ 人哋拖住你 啊！系咁我想你，大佬你有冇谂过想跟 我 出轨？ 我仲以为你系火车路上面嗰啲石仔， 俾人揞，俾人碌过去，碌过去，碌过去， 久唔久系啊！系啊！ 石仔 真系 有两粒石仔， 我个卡仲系啲煤炭卡， 有啲煤炭屎啊！ 煤炭屎鬼 系啊！咁咯，开心嘅，开 心 嘅， 冇啊！我就系完全觉得就系任何嘅时间我翻嚟做节目嘅话咧，都系我快乐嘅全员咯。咁无论嘅就系你嗰次系开心嘅、唔开心嘅，你都系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难得嘅就系三个人已经可以喺此时此地此刻，我哋大家可以喺埋一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晓行晓走。呢一样嘢你唔觉得系咩？ 晓行晓走啦， 好难。 顺住去就得噶啦，而家 系 冇错， 系嘛？其实每一日就只有做好我哋自己。其实我每一日都觉得我都系攞咗100分嘅力出嚟去做好我自己。 冇错， 我已经无愧啦。咁所以其实就每一日翻嚟我就去 enjoy。咁 that's why 我觉得嘅就系、是、相信如果我系用一个咁样嘅精神嚟去做一个节目嘅话咧，总会有人都会收到嘅。 嗯，同埋我觉得我哋摆咗落嘅心机咧，应该一定有人会感觉到即系嗰度力啦，即系我哋到底摆咗喺边度咧，睇到或者睇唔到咧，每日听住我哋节目，你就会感觉到。 系啊，真系好有诚意去将呢一个时间嘅就是、大家作为一个陪伴，我觉得系好难 得 嘅、 啊， 所以系非常非常之珍惜咯。 冇错、 啊 因为过去两年咧，尤其是咧我自己翻嚟嘅第一日，我都有。咁讲就希望每一个听嘅香港人咧，都系做翻个开心嘅香港人， 冇错， 笑嘅， 系啊， 开心嘅，正能量嘅。 哪怕你憎我唔中意我嘅，唔紧要， 你笑就得噶啦。 嗯， 系啊，咁你又 你咪话我哋啊？ 我唔系话你哋， 每一个人都一定系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 啊！你估真系全球华人撑你咩？ 唔系嘅咩？我以为系噶。全球壞人， 你就是全球的 壞人， 外 星人，他是全球壞人，全球壞人撐他， 哇，全球壞人， 全球壞人， 厲害喎， 你，你呼籲全球壞人， 我不識呢啲嘢， 大家好，我就是貪心精 啦。 Radio Gaga, Radio What's New, Radio.Someone still loves you. 1984, 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d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had to know I heard it on my radio. So don't become some background noise, a fact of four girls and boys who just don't know or just don't care and just complain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Rad on the radio, we'll let it play. Play it loud, without no doubt. Green and bold was what I'm talking all about a beat that spins you around. Get up, stand up, move to the town. With the rhythm and the rhyme, let the music flow. Everybody, 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 we watch the star on video. Gaga 10:29，天气炎热，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今日咧有呢个小朋友电台啦，有呢个中医时间啦，有呢一个客家婆。听听10:30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 客家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央视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下昼在辽宁省锦州市考察，并就做好防汛工作、提高灾害防御能力作出重要指示。报道话，习近平先后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东湖森林公园，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并听取辽宁省防汛工作和当地加强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情况的介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88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566宗确诊和2322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个案。海南疫情持续，新增482宗本土确诊和118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以三亚市占最多。西藏和新疆分别多686宗和307宗本土病例。内地累计236898宗确诊，5226人死亡，超过224800人康复出院。政府完成马鞍山福安花园第一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790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阳性检测个案和1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到访300户，当中38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香港投资基金工会的调查显示，三分二受访基金管理公司认为，要吸引人才来港或者留港，出任全球或地区职位是非常困难。行政总裁王王慈明表示，基金是龙头行业，会带动相关价值链，而很多地方锐意争取这些职位，促请特区政府留意。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直以来香港是区域中心，投资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如果在香港，可以方便去不同地方，假如需要较长时间的检疫就会失去效益。对于本港实施3+4入境检疫安排，他相信会有帮助。他又说，如果入境检疫安排能够归零，将会给予全世界信息，香港全面开放和复常。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19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2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3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72.4，升7.9；腾讯控股298.6，跌4.4；快手70.85，跌1.5元；阿里巴巴90.65，升7毫；创科实业99.4，升3.7；恒生中国企业69.4，升3毫；友邦保险76.55，跌0.5；信宇光学科技118.7，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34.08，瑞士法郎0.949，加元1.28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1点，升232点。港金报16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9美元，卖出17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就系、是、九龙湾嘅启福道啦，去翻启德隧道方向。上啟祥道天橋有壞車，唯一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油站對出的，就是九龍灣的啟福道去啟德隧道方向。上啟祥道天橋有壞車阻路，唯一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油站對出。較早前荃灣的洋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橫龍街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洋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橫龍街一帶都是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水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较早前码头围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中线就已经解封。另外昂船洲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出口都是有道路工程，封了慢线，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有一日我变咗校长啊，我咧就会改变校规。喺小息嗰阵时咧。在走廊和操场就一定要急步走，因为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李一桐今次饰演性格爽朗的军官艾千雪，歌声外柔内刚，是公认的军花和最年轻的电子资讯通讯工程师。他和燕破岳从互相看不顺眼到互相欣赏，究竟两个人最后有什么发展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车 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日日都要开心嘅，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开心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意外吓，意料之外，咁啊睇到咧外国有个新闻啊，咁有位护士咧澳洲嘅，咁咧根据自己翻工见到嘅情况咧，佢就提咗大家有啲事情咧最好就唔好做。到底系咩事情咧？其实我系谂。有好多咧，我哋平时咧可以避免到嘅叫意外咧，都系因为做错一啲危机会潜伏嘅，未必系错嘅。嗱，佢提咗咩咧？佢话第一，佢唔会喺着夹脚鞋或者拖鞋嘅时候咧去斩柴、割草或者使用电锯。你明唔明咩意思？ 我即系惊整到脚趾啊嘛。 系啦， 但系香港人点会铲草啊？ 咁当然佢系讲紧佢嗰边澳洲嘅情况啦，但系。你記唔記得有香港嘅新聞？如果你著一啲叫做涼鞋啦，或者係拖鞋咧，喺咩情況會有事啊？嗱 ，escalator 冇錯啦，就係攝住嗰個 側邊， 係啦，即係真係發生過嘅， 係 啦。咁另外咧就話唔會只係著住吊帶背心或者短褲去騎電單車，因為如果你一跌嘅時候咧， 腳啊， 唔單止折腳㗎，即係嗰啲叫咩磨姜係嘛，即係成個人咁樣。即係有啲朋友坐電單車，佢講過啦，係要成個一碌碌出嚟咧。咁、如果你著得太少嘅保護嘅衣物咧，所以你見到有時熱天有啲人都著得好似好 皮褸。 唔單止電單車啦，單車都係㗎。 啊，單車都係。係 啊，單車磨姜都好大件事㗎。係 冇錯冇錯。係 啊，我試過有一次我一起身嗰時候，全身都係血啦。但只不過係啊，你其實你望上去嘅話，你覺得好恐怖嘅，但係其實你又唔係話好多地方係受損㗎咋？可能你膝頭哥啊，又或者係有啲位啊咁樣，跟住你就哇好多都係血。 你嗰次坐單車會咁樣啊？ 因為我唔記得咗邊一邊係剎前碌定係後碌。 哦，左右。 其實佢哋就係話你基本上咧係唔可以同一時間剎嘅。 係啊。 當你同一時間剎嘅時候嘅話咧，佢一剎嘅話，你嘅人個 momentum 係仍然向前嘅。咁、我就唔識跌啦，咁我就唔知道點樣跌啦。因為啲人都講咩識跌咧就唔會咁樣嘅。你喺嗰0.01秒裏面，你點能夠知道咩叫做識定係唔識啊？咁我亦都根本唔識，我都唔知道我自己點跌，我只係知道嘅就係嗰一下我跌咗落地之前嗰一下嘅就係兩個手一撒，跟住咧就衝衝咁就飛咗落地啦。咁啊，仲有起身嘅時候咧，就到啲人哇咁樣，因為我喺嗰啲個單車徑啊，咁起身嘅時候咧，膝頭哥當然受損啦，咁啊跟住咧就兩個膝頭哥就開始啲血哇嗱聲咁樣流向叫做小腿度流粒，跟住咧就個手度又係咯，又係。有啲位唔知點樣，總之佢就係手又係血，腳又係血咁樣啦。但係其實又唔係好傷嘅啫喎，係啊，但係就好痛咯，因為你唔知撞，因為你係鑑生坐落去個地嗰度咁樣咯。 撞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可能唔會知道個傷勢，或者甚至你唔知痛添嘅。 係 啊，完咗你先嗰啲痛楚慢慢就 慢慢走出嚟 啦。好多年前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比較嚴重嘅車禍啦，咁樣詳情唔講啦。但係完咗先發覺，咦，原來我腳腫曬，兩個膝頭哥腫曬，但撞嘅時候。你唔知 嘅喎，係啊。因為醫生都有講過嘅，如果你話即係你喺好快嘅時間之外嘅話咧，突然間咧受一嘢啦，咁其實咧你係個身體係未反應到嘅，即係你啲痛楚係未反應到嘅，咁所以其實係唔知嘅。 嗯， 即係好似你啲應該斬頭好快嘅嘛要，你應該知啊，你應該知係咪？ 你講下 前兩世。 另外咧，佢话咧唔好饮酒饮到一半就喺游水，咁呢个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又好少游水。 饮酒饮咗一半， 会哦，可能去船河啊、船 P 嗰啲。 哦，哇，嗰啲好危险啊！ 系啊，好危险啊！一饮咗酒落水就好危险，千祈。 通常又叫人饮咗就唔好揸车啫，我又唔知饮咗酒会游水会点嘅咧。 都唔会，都唔好啦。 系咪真系会 你反应好慢 噶？ 有啲咩事嘅话，你反应咪慢咯，咁样咁咪会生意外咯。 系啦，我净系反而咧嗱，头先呢个护士讲噶啦，反而咧我记得嗰阵时我自己都做过医院啦。喺急症室里边， 系咩？ 系啊， 我登记完啊嘛， 登记完 佢讲咗24次， 系啊， 我25次我会记得噶啦 ，sorry。 我最记得有一次 是有一个人的手勾住个鱼钩咁样入嚟㗎嘛。 嗯。 所以我嗰次之后我就会记得啦，人哋钓鱼唔好行咁近囉。 係好危险。 人哋钓鱼 唔 好行 咁近。唔系自己啊，唔系自己。唔系自己啊。哦。 人哋向后嘅一揈嘅时候就成个嗰啲八爪八爪钩，即係啲叫八爪钩呢， 系 咪向外弯，向外弯又倒刺㗎嘛。 哦，依家真係钓到佢囉。其实系咪想钓佢？ 钓得美人归。 就要叫 佢跟住钓金龟婿。 我钓到你，你跟我翻屋企。 系。 系咪？ 做晚餐。 系啊， 咁我就食你。 咦，又或者你有冇行过一啲游乐场咧？有啲人喺度揈嗰啲千秋揈得，以前咪啲千秋揈得好高嘅。 系啊， 系啊。我有个朋友系咁啦，带个小朋友行下，佢跑咗埋去就俾人一个千秋就。 哇，好危险啊！ 即系类似。 你啲朋友同你都差唔多。 傻一傻啊！ 唔系好鲁莽，鲁莽人。 系啊，你哋有冇呢啲类似啲 意外？ 都市又唔定啊。 好少噶，因为我系一个好小心嘅人。 嗱，我依家就真系好小心。因为我真系、 你断过所有骨啊嘛， 所有骨都几乎断晒啦。 我谂应该系乱搏系嘛，所以搏到你咁奇怪，你系咪将个 pan 骨放落块面度 ？pan 骨喺边度咧 ？pan 骨点写啊？ 断你个 pan 骨， 个 pan 字点写？ 我打断佢，你咪知喺边咯。 喂，今日大老虎日子，唔好讲呢啲嘢。 我同对你啫嘛， 冇所谓，我唔介意，我唔介意。 好嘅，好嘅， 中意呢啲嘢啊嘛。 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好容易跣亲，我讲四日是。四个朝天又试过，四个趴喺度又试过，打侧又试过，侧边边都试过，系啊， 即系咩体位都试过， 系咩体位都试过， 边个最开心啊？即系我嘅意思系你 边个位置你最大满足感？ 跌得最开心， 跌得最金啦！ 咁下次你咪记得咯， 就次次跟喺嗰个位跌啦。哦，原来咁样跌啊，好开心啊！ 今日又跌到，好 开心啊！横掂 都跌啦，跌得开心啲嘛！ 我呼吸有啲困啦。 使唔使俾你唞下？ 应该系咁啦嘛，我得做 人系 嘛， 系啦， 系咪啊？横有跌，竖有跌，咁咪跌得开心啲啦。 冇错，系 OK 噶，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点解我会好少呢啲咁样嘅嘢咧？系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小心嘅人，因为咧，我系觉得如果系咁嘅，好唔抵噶。 系，我都觉得系啊。 可以预防到嘅意外就唔系意外啦，系你自己唔小心啊嘛。我系小心到去到啲咩嘢咧？就我见到人哋会有嘅话咧，我都会帮手嘅。例如我见过有一次，其实都系一个咁样嘅意外，但我觉得真系好唔值得嘅，就系、是摆咗一个电脑喺度，咁跟住你饮饮下杯嘢，跟住就摆喺隔篱。有人唔知点样行过嘅时候，砰！你个电脑就冇噶 啦，冇噶啦。 从此咧，我就系呢啲咁样嘅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我见到啲人系好中意嘅，就可能饮唔杯嘢就摆喺侧边嘅话咧，我都会帮佢移开佢。 呢个咪潜在危机，呢个 你咪可以避免呢啲嘢咯。 同意啊。 咁所以我就系觉得喺预防呢啲事冇发生之前嘅话，我尽量做。但系若果咁样我都预防唔到嘅话咧，我冇办法啦。就 是 咁样咯， 仲有啊，嗰啲利器啊，或者刀啊、铰子，唔好摆咁近台边缘啊。 系啊， 如果唔系一击佢向下， 哇，好， 系啊， 睇下插中边个，插中边个 就 冇两 只脚趾噶啦，系咪先？ 点解你个样？ 我试过啊，见到有人就争啲咁样啊，系啊，出事啊， 会好危险噶， 好惊噶， 尖啊，几尖啊， 咪就系咁样啫嘛，咪攞住嗰个刀，跟住个切完之后就行咗去，唔知攞啲咩件衫棘到嗰件， 扫跌咗， 扫到佢就跌咗落去，好彩嘅就系冇啄到自己只脚。但系嗰次系好惊，之后咧就学醒，学叻啦。每一次嘅就系你总要用完啲刀之后，我咧就要摆喺一个唔会棘到嘅地方咯。呢啲都系经一事长一智。 喂，你有冇做过童子军啊？阿马老师 冇。 童子军咧嗰阵时仲可以用童军刀噶嘛？即系而家可能唔知得唔得啦，因为呢样嘢都叫一种武器啦。 系 童军刀其实都系一把刀嚟嘅，即系都成半只手臂咁长噶。 哇！ 系啊， 你个手臂定我个手臂啊？ 咁个大童军。 呢个同生长无关 嘅，系咩？ 系关刀。 嗰时咧，我哋被教导咧，同温刀我哋交俾人嘅时候咧，个刀锋要向自己 啊嘛， 就唔好将个刀锋向人，因为惊你一击咧就 危险啊， 向前一插噶啦。 吓，咁咪插自己？ 咁你理论上你唔会扑到啩？ 梗系会啦，小强，你话佢会唔会？ 咁啊系， 你知佢噶啦。 佢咩都跌过，咩劈骨都烂过， 咪咯。 但系你有冇听过啊？即系俾刀人， 唔应该要参加呢个童子军。如果唔系，你应该唔坐得喺度，系咪啊？人哋一教导就做， 又少一个， 又一次， 又少一个， 第一日做童军，亦都系最后一日。 真系阴公，悲剧人物啊！呢、這个真系啊！啊，Girl just want to have fun， 听啱啱电台第二台，早晨。 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网上情经典重现 Danny Chan 陈百强，讲起陈百强这个名字，喜欢听歌的朋友又怎会不记得？出生于1958年9月7号，在1993年10月25日离开我们。在当年，他的名字、他的样貌、他的歌曲，都令到很多歌迷深深怀念。作为一个电台的从业员，我的记忆还多了少少。还记得那时我还是一台的一个小 DJ， 没什么人认识我。有一天当我在办公室做紧嘢的时候，我们是好好人的钟伟明大哥带着一个男仔一路行一路派他的最新宣传大碟。然后行埋嚟就说，嗱，这个呢就叫梁继章。咁当时呢个男仔就好礼貌咁话，梁生，呢个系我嘅最新歌曲，俾啲意见。佢就系 Danny 陈百强啦。 我唔知道当时由佢自己拎唱片上嚟派系唱片公司嘅意思啊，定系佢自己嘅意愿。不过就喺我脑海里边留下一个好深嘅印象。当时佢派嘅歌曲就系以下呢一首，唔单止系佢喺歌坛里边嘅第一首好经典嘅金曲，而且仲留低咗香港人一种共同嘅回忆，就系、是、搅拌电话啦。在歌曲的前面加了一个这样的打电话的效果，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呢？ 喂 喂， 以一个戏剧效果带出这首歌曲叫做《眼泪为你流》，也是 Danny 深深打入歌迷心中的这首歌曲，送给你所有喜欢佢嘅 眼泪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处死更难受，灵魂已失，心仿佛死去，心死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 要讲 Danny 受欢迎的歌实在太多了，他代表作有《等》、《一生何求》、《涟漪》、《偏偏喜欢你》和这一首，给人一种很书生、很官仔骨骨、很有书卷味的感觉。正如他很多的歌曲你会得到一种静态的味，就好像坐在一个湖边看着流水慢慢听这首歌曲。 Danny 陈百强，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 有人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几红嘅人都要落翻嚟。 但系唔知点解，经过咁多年啦，相信好多歌迷心中始终喜欢嘅只有佢一个。在我们的乐坛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很有代表性的地位，偏偏喜欢你 Danny。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意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即一百日记者会。提到他日前在光复节77周年纪念仪式上提出的大胆构想，是一个框架性的对朝援助构想。当朝方停止开发核武的时候，韩方向平壤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他又认为和北韩的会谈不应该是为了政治表演，而是应该有助于建立和平。另外，尹石月说相信南韩和日本能够克服历史争端，两国亦都需要在供应链和经济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晴朗，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9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3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1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1.2，升6.7；腾讯控股300.2，跌2.8；快手71.85，跌5仙；阿里巴巴90.35，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9.1，升3.6；创科实业99.9，升4.2；信宇光学科技118.1，跌2.4；中国平安43.95，升5仙；友邦保险76.3，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9.491，瑞士法郎8.26，澳元5.485，加元6.1，新西兰元4.981，欧元7.976。每百日元兑港元5.8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4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1点，升232点。港金报16,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06美元，卖出1,77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上去启祥道嘅天桥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上去启祥道天桥因为有坏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弥敦道，近住登打士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打豪敦路对出。咁喺封路方面，昂船洲大桥因为有紧急维修，昂船洲大桥出九龙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出口啦，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北大屿山公路竹篙湾方向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话你知， 喂，你知唔知啊？前排个红嘅社交媒体账户俾人盗用咗。 喂，我真系唔知道，乜佢咁唔小心噶？ 喂，佢唔好彩咯，呢啲嘢边有得防嘅啫？ 喂，你咁讲就错啦，我哋系有方法好好保护个人资料同埋私隐噶，例如处理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嘅时候，要避免使用不明或者公共网络，包括公共 WiFi 啊。 哦，咁呢点我就知道。我仲知道，如果你要递交个人资料嘅时候咧，应该先睇清楚网站又或者应用程式嘅私隐政策，了解佢哋会点样处理你嘅个人资料先啊嘛。 啱，咁你又知唔知道要选用社交媒体之前都要谨慎一啲啊？而且只系提供必须要嘅个人资料就够啦。 系、哦，讲下讲下我先醒起咧，我哋仲应该善用社交媒体当中嘅私隐设定，限制个人档案同埋动态嘅公开程度。即是例如设定到只是得自己识的朋友才看到我的贴文和动态，那私隐度就高很多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成为香港剑击， 香港剑击先锋何嘉丽。 中意打团体赛系嗰场，可能我发挥得唔好，但我落咗嚟嘅时候咧，我身边队友就会同我讲话，冇问题，我会攞翻嗰场翻。 前香港剑击代表杨翠玲， 要做一个好嘅人，有一个好嘅态度，咁你先至会做到一个出色嘅剑手。 香港剑击运动嘅口述历史， 成为香港剑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食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又知不知道我们的食物是在哪里来的呢？在生活中，我们又可以怎样去珍惜食物呢？ 好开心啊，可以和 Sarah 姐姐和两位好同学一起去茶点。 哇， Sarah 姐姐点了我最喜欢吃的寿司啊。 我也喜欢吃寿司的。 吃菜好味啊。 三位同学，如果你们呢真的喜欢吃，下次聚会我再整其他的东西给大家分享好不好啊？ Sarah 姐姐，我想问你，你整的寿司有这么多不同的鱼，究竟他们在哪里来的呢？ 小芳啊，我今次买的鱼呢是本地养殖场养殖的，而其他贝类就是香港附近的海域捕捉回来的。是呢？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在想，这么多人喜欢吃寿司和海鲜，我们吃了它会不会绝种的？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2019年的报告，全球捕捉的动植物种类超过1800种，达到可持续捕捉上限品种有成大约 60% 的。 Sarah 姐姐，什么叫做可持续捕捉上限啊？ 我知道，这个代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保育和增加物种的繁殖，那物种会有绝种的危机。 我知道不同地方都有对捕捉鱼类有规定，确保它们的数量不会严重减少。 香港附近的南中国海每年都会有休渔期，五月到八月期间不准在附近捕鱼，等啲鱼可以有时间繁殖。 吓，咁我哋呢几个月咪冇鱼食咯？ 哈哈，就系淡水鱼噶嘛。 除咗休渔期之外，近年大家都提倡缩短生态供应链，推广在地吃，减少碳足印。大家有时间咧，都应该要跟屋企人多啲去呢一个街市啦，又或者系果园度行下睇下，了解食物嘅源头到底咧系点样嘅，同埋由生产到你进食有几多碳排放。 呢个我知啊，例如 Sarah 姐姐用嚟整寿司嘅白米，其实系农夫好辛苦种出嚟噶。是啊，我同公公翻过乡下，见过农夫耕田，农夫就话喺好耐以前个田耕种系好辛苦噶。 我学普通大学唔可以浪费米饭，因为粒粒皆辛苦啊。 冇错啊，因为而家喺世界好多地方，大约有7亿人每日咧都喺度挨紧肚饿噶噃。 吓，香港人口大约有740万。 7亿人，即是接近100个香港咁多人受紧饥饿咯。 根据科学家嘅估计，要挨饿嘅人啊，仲会越嚟越多噶。 系咁，我哋一定要珍惜食物，唔好浪费啊。 冇错。 我知道啊 ，Sarah 姐姐，所以你整嘅寿司我已经全部食晒啦。嗯，有时阿亲都会嚟我屋企食饭，妈咪都会整好多饭噶。不过食唔晒嘅话，就会倒落垃圾桶。我都觉得好浪费啊！ 食唔晒嘅餸菜应该点样处理好啊？ 食唔晒而被弃置嘅餸菜即系厨余，厨余唔单止会对堆填区造成压力，而焚烧厨余仲会释出碳排放。 增加碳排放会对环境造成损害，随时会令全球粮食短缺嘅情况进一步恶化噶。 咁严重？ 大家又知唔知道可以点样减少厨余啊？ 我知道，就是食几多先煮几多。 系咁，等到我翻屋企，提醒妈咪可以煮少啲，到时就 OK 啦。 真系食唔晒，就摆入雪柜，等第二日尽快整嚟食啦。 冇错啊，希望你哋都帮手提醒屋企人同埋朋友，记住要珍惜食物啊。 好啊，一要为定。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大家好，我是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4C班的谢佩焕。我今天呢就会分享我的一分钟心声，就是呢如果有一天我变了校长，我呢就会改变呢不可以在走廊上跑步的校规，我就会变成在小息的时候，在走廊和操场就一定要急步走，因为呢我们每日上堂都已经坐了好几个钟，如果呢在小息的时候急步走，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量，令全部同学都变得更健康。急步走呢还可以鼓励同学斗快行，这样呢我们呢就可以在紧张的学习环境放松心情，愉快地度过每一天的校园生活。 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倡议委员会委员朱家荣博士，非常之多谢小朋友提供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我都很欣赏小朋友是会希望善用自己小息的时间做多些运动来帮自己减压。不过要留意一样东西，小息的时候走廊里面是比较多人行的，如果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在走廊里面急步行，就比较容易发生意外了。那还有人在急步行的时候也都比较容易紧张的。不过呢小朋友的回应都展现到他们真的很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其实适当的运动不单止可以令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如果我们做一些群体的运动，更加可以增加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疫情期间可能小朋友做运动的时间都减少了，那我们除了要关心他们的学业之外，其实我们更加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其实做多些运动可以放松身心，令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各位家长，不如呢你要试下同啲小朋友一起做多啲运动嚟作为家庭嘅活动，又或者喺周末嘅时间带小朋友去郊外睇一睇，望一望，松一松，咁我哋一起以亲子乐作为起步点啦。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半寸，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原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 得你未曾无事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解。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孤存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嗱，正所谓咧，民以食为天，食到好食又或者系自己中意嘅食物咧，系最大嘅享受嚟嘅，亦都系最开心嘅。而且食物亦都系每一个人咧都需要噶，令到我哋能够获得充分嘅营养，以至能够维持生命咧，都系不可或缺噶。所以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喺我哋个个都未试过挨饿，又或者系饥荒，同学仔又有冇好好咁样珍惜每日能够食到嘅粮食，做到唔浪费食物咧？今日我哋好开心啊！有三位嘅同学仔咧，都系一齐就住呢一个问题倾下偈嘅。Hello， 你哋好嘛 ？Hello， 啊，见到你哋好开心啊！不如咁啊，三位同学仔咧都分别介绍下自己先啦。蓝色衫嘅嗰一位，你叫做咩名啊？同埋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叫郭子希，今年八岁。 欢迎你，子希。好啦，咁隔篱白色衫嘅呢位靓女咧， 我叫永琪，今年十二岁，读六年班。 你好，好啦，到阿永琪隔篱嗰一位。又叫做咩名咧？ 我叫 Fiona， 今年正总省十四岁。 哇！三位嘅朋友仔咧，今日咧都好醒目同埋好醒神啊！因为咧就住咧我哋今日嘅倾呢个话题嘅话，我谂个个都会中意嘅咧，就系食嘢啦。你哋中唔中意食嘢噶？ 中意。 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中意食啲乜嘢咧？子希讲先啦。 我中意食雪花酥。 中意食雪花酥啊？咁系咪一日三餐都食雪花酥啊？ 唔系，下午茶先食。 下午茶先至食嘅，即系你中意食甜嘢系咪咧？ 系。 嗯，好啦，永琪咧，你最中意嘅系食啲咩嘢啊？ 臭豆腐。 臭豆腐？咦，好少啲咁细个嘅小朋友会中意食啲咁臭嘅嘢噶。除咗臭豆腐之外，系咪所有臭嘢都中意食噶？例如芝士啊、腐乳啊呢啲啊？ 榴莲我唔中意食。 但你就中意咧有啲味道嘅嘢系咪啊？ 嗯，重口味啲。 冇错，我同你都一样，我哋都系重口味嘅。好啦，永琪之后嘅位要问下 Fiona 啦，中意食啲咩嘢？可唔可以讲俾 Sarah？姐姐知咧， 我中意食炸鸡， 中意食嗰啲香口少少嘅嘢，系咪咧？ 系， 嗯，嗱，咁其实大家都咁中意食嘢啦，咁当然啦，如果我哋要食嘢，除咗你话外卖啊，或者去啲快餐店之外嘅话咧，当然咧就系要去街市嗰度，可能要买啲嘢翻嚟啦。咁如果话要去街市度买嘢翻嚟煮嘅话，我想问下三位嘅朋友仔，有冇试过嘅就系去呢个超级市场啊，又或者去呢个街市度买嘢噶？ 有， 嗯，咁去街市度帮手买餸嘅时候，你有啲咩嘅感觉噶？见到咁多靓嘅。瓜瓜菜菜啊，又或者去买肉档啊，咁样。 但每一样都买啲， 每一样都买啲。见到咁多嘅食物，会唔会觉得好开心噶？ 唔会啊，因为煮出嚟都一样，差唔多，食落个头都一样嘅。 吓，你觉得食得落口嘅都系一样嘅。 嗯。 会唔会有一啲档口其实唔系好敢去噶？即系可能见到哇，一只成个大嘅猪头咁摆咗喺个肉档度啊，咁样啊，或者系睇人哋汤鱼会唔会好惊噶？ 我少少惊佢嗰啲血或者啲鳞片溅到喺上面。 系啦，嗱，咁当然。我哋都会见到嘅就系，譬如喺街市、喺超级市场，你先真真正正见到咧，我哋食物咧，其实佢哋嘅样子系点样嘅？你哋会唔会关心一下咧？食物咧，佢哋究竟由边度嚟啊？又或者系佢哋嘅来源系点样啊？咁样噶，子希咧？ 我觉得食物啲来源系嚟自耕田嚟种噶啦，或者系大海。 好叻、哦，你知道噶噃？好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啦，你话头先如果系我哋要 食瓜瓜菜菜啊，咁嘅话就知道，佢可能就算系生果，可能就系要种出嚟啦。咁我想问下你哋咧，有冇试过咧去农田嗰度耕下田啦、啊，又或者自己喺屋企嗰度种下香草咁样噶？ 有，我试过种花，种士多啤梨。 咁叻啊，得唔得啊？士多啤梨种唔种得成功啊？ 开咗个果实，但系佢整唔到， 整唔到，到最后尾都系唔得。 总之佢已经系第一个绿色嘅士多啤梨啦，但系佢咧攰咗。 番茄仔咁嗰啲咧，有冇试过种啊？ 我试过种橙， 得唔得啊？ 唔系几得， 都唔系好得。从呢一个即系自己种食物嘅一个感觉咧，会唔会觉得嗰只嘅食物咧真系好难得噶？好难咯、啊，嗬！就算自己屋企喺度种士多啤梨嘅话，都好难会成功。咁所以佢就会更加会珍惜食物，系唔系咁样啊？好啦，嗱，咁其实若果咧，即系喺而家我哋仲未能够可以真系自己自给自足啊，可以去耕田啊，去捉鱼啊，又或者系自己喺屋企度养鸡啊咁嘅时候嘅话，咁你哋会唔会觉得咧，平时系会更加需要珍惜食物？咁你又觉得自己喺呢一方面做得够唔够咧？ 够啊， 够。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食唔晒啲嘢唔会抌咗佢，跟住会装起留俾第二日先食。 咁叻啊！子希就系会就咁样做啦，系咪啊？咁永琪咧，你觉得点样先至唔会浪费食物啊？ 食唔晒啲食物，我会尽量食咗佢咯。如果真系食唔晒，我可能会打包翻屋企，跟住做宵夜。 好叻啊 ，Fiona 咧？ 食唔晒就摆入雪柜，听日尽快食咗佢咯。 嗯，咁会唔会觉得咧？其实可能屋企人咧煮嘢食嘅时候，你都可以就劝下。其实咧都唔需要话煮咁多。屋企人会唔会其实一次过就会煮好多嘢食？咁有时食唔晒嘅话。就会觉得怕会浪费的。 不会煮那么多，因为我妈妈会跟着我们吃几多跟着煮几多。 嗯，这样会不会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又不用说减生，有时可能饱了，但是因为不想浪费食物的话，所以都是减硬食了，是不是？ 嗯。 还有就是有没有试过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厨余啊，又或者是我们可能是一些即是生果皮啊，都可以是有用的。有没有想到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可能以为是废物的东西的话，都可以就唔使话将佢咧就摆咗去呢个堆填区度噶。 有， 例如点样啊？子希， 我学校整咗一个环保清洁剂，将啲橙皮摆晒落个樽度，然之后落黑糖水，跟住摆三个月，跟住就用得啦。 好叻啊你，真系、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哋可以充分可以利用咧，就系呢啲厨余啦，做一啲嘅酵素啊，可以帮手咧，就系洗下碗啊，洗下地啊，咁都得啦，就唔使要咧将呢啲咁嘅嘢咧就抌晒落去个堆填区嗰度咧，增加嗰啲压力啦，系咪啊？好啦，咁对于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咁希望大家咧都好似头先我哋所讨论一样啦，大家咧对于呢个食物嘅都系感到非常之珍惜嘅，咁以后嘅话咧，我哋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咧，就唔好再浪费食物啦，可唔可以应承 Sarah 姐姐啊？ 可以。 OK， 多谢晒大家 ，Thank you， 唔该晒。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早前发生虐儿事件，社署其后成立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检视相关服务。据了解，首阶段检讨报告提出30项建议，包括提出建立内部服务审查机制，订立举报制度和危机管理措施。管理人员应该至少每半年向机构管治委员会呈交监察报告。消息说，报告又建议透过社署内部人力资源调拨，在督导组加入由护士出任的保健卫生督察，并引入曾经在执法机构工作的人员，至少每12个月到留宿幼儿中心6次进行突击巡查，期間抽查閉路電視記錄和觀察幼兒身體、行為和情緒狀況等。報告亦都建議提高人手比例，由目前的1:6.2增加至1:4.5，另外亦都要增加社工和護士人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會在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歡迎公眾發表意見。 他亦都计划今年十一月参与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亲自向国际伙伴保证香港在地区合作的坚定承诺。李家超说，本港回归25周年是新的开始，目前是时候骄傲和自信地向世界宣告本港的成功。他提及一国两制令香港在过去25年走向成功，亦都会令香港走向更美好将来。李家超又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的讲话内容，重申一国两制是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多个官员到立法会和议员举行前厅交流会，包括向议员介绍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并聆听议员意见。交流会由朝早十点展开，大约一个半钟之后结束，并以闭门形式进行。出席的官员包括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连同出席的议员在会议开始前和官员在立法会前厅外合照。今次前厅交流会是新一届特区政府就任以来的第二场，上月交流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议员交流。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辽宁省锦州市考察，并就做好防汛工作、提高灾害防御能力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考察小凌河和女儿河环境综合整治情况的时候，听取辽宁今年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找细找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妥善安置灾民，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帮助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习近平在东湖森林公园和市民交流的时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大欢喜。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略，要继续搞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适应新时代改革发展要求，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3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42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49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71.6，升7.1；腾讯控股301蚊，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69.14，升4毫；快手72.2，升3毫；阿里巴巴90.5，升5.5毫；创科实业100.7，升5蚊；信宇光学科技119.2，跌3；中国平安43.85，跌5仙；友邦保险76.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34.19，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3点，升254点。港金报16,59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88美元，卖出1,77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30度气温，相对湿度78%。睇嚟有 Mike 曾比特嘅呢一首《手表》。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不吸引。 同礼拜三有啲咩人出现？ 许 Sir、徐思豪，我哋嘅注册中医， 欢迎许 Sir。好啦，咁上两个礼拜嘅话咧，我哋分别有讲过嘅就系有气虚嘅体质，上个礼拜就系有呢一个嘅痰湿嘅体质。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是， 咁我啊问咗问题先啦，大家谂下先。 你连体质系乜嘢你都唔讲？ 系啦，咁一阵间睇完你就 中咗先算。 系啦，把住个脉先。 系 啦，好嚟。 咁我哋又研究下啦吓，大家咧有冇留意到自己个面部或者鼻哥咧都系好有啲油腻嘅感觉咧？ 有啊， 成日都好似啊，即系发令发。 我都想啊，我系专登要搽啲粉落去令佢靓噶。我讲真噶，因为我系唔靓噶，我系暗哑。系咩？你傻唔傻？ 油， 我傻唔傻？我查下先 啊。系啦，有啲人啊油多， 冇我冇， 多 你有冇？ 我有， 你有啦， 我 冇。 乜有啲咧又会唔会出现成日都会生疮咧？生暗疮 咩疮啊？ 嗱，有啲人啊容易生疮喺块面度啊，生暗疮啦。有啲人咧就生喺个背脊啊，生喺个啰柚啊，咁呢啲都成日都会有生噶。 嗰啲系咩疮？暗疮。 咁啊，基本如果咧生喺个背面嘅疮，即系喺我哋背脊啊、腰骨啊呢一啲咧，我哋叫。 洋瘡。 洋瘡 系啦，如果生喺个格拉底啊、比那嗰啲咧，我哋叫阴瘡。系啦， 系咧，阴沙生嘅地方。 冇错啦，咁啊， 会唔会系唔同嘅原因啊？ 有唔同噶，冇错。 哦，真系噶， 冇错。咁啊，所以咧，而家我哋讲咧，多数咧都系生喺身体嘅背面， 嗯， 生喺身体嘅外面，系啦，呢啲 见到嘅，你见到嘅， 系啦，同埋咧红啊、肿啊、大粒啊， 冇 啊，咁啊，甚至乎结咧有好多脓啊， 哎呀，好痛啊， 冇， 咁呢啲咧就系因为。西醫就講係發炎啦，咁中醫咧就係一啲有火有熱嘅特徵啦嚇。好啦，咁仲有咩特別呢？就係容易會覺得口苦啊，成日可能去照下鏡睇下條脷咧，條脷個脷胎咧就比較口尖帶黃色，咁口咧就成日有種苦味，有啲異味啊。咁呢一種亦都係我哋今日講個體質一種特徵。咁仲有啦，大便咧就會出現一啲黐黐黏黏屙唔淨嘅。成日好似抹極咧都抹唔得乾淨，沖水咧點解個老公去完廁所成日都仲係唔乾淨噶，沖唔去間，啊又或者 你洗手間都會見到有啲人，咦上一手你會啲剩翻啲， 一定係老公， 一定 係 沖唔到 噶 嘛， 係 啊， 咁又或者可能小便咧，你又會屙啲尿出嚟咧個氣味又覺得比較壓啲，啊跟住再加上咧好似佢自己留意咧小便好濁啊，唔清嘅， 所以我有時我會覺得就係啲小便有啲咖啡味， 係啦咁啊， 飲完咖啡就有 啦。你有冇留意？ 我又第一杯， 一定會咁， 一定係啊， 都會有機會嘅嚇。咁但係，但係當你如果即係小便異常，你飲翻多兩杯水，佢又可以去翻正常喎。咁就即係唔算係大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話杯杯小即係篤篤小便出嚟都好似有氣味咧，咁呢個就真係你個體質出現咗一個問題啊。咁啊，仲有啦，就係話譬如話有啲男性、女性嘅下陰咧，有可能會出現一啲痕癢啊，或者好似咧好多汗啊、好濕啊，有呢啲咁樣嘅表現。咁都係屬於一種咧，我哋今日所講嘅濕熱體質狀。 湿热，唉呢次真系湿热啦， 湿滞。 我哋成日都听到湿热嘅话，就系好似我哋香港嘅天气咁啦。 系啊，冇 错。嗯， 所以咧，我哋喺香港生活环境就系岭南地带，天气潮湿夹热。 嗯， 咁就算你乜嘢都唔做，你都有机会会感到呢啲湿热嘅。 嗯， 咁但系引发呢啲成因咧，你会留意到咧，喺青壮年嘅人咧会明显多一啲嘅。 嗯， 因为后生咧，佢总系会出去户外活动多啲啦。系啦，咁啊，跟住又可能會夜瞓一啲啦。咁啊，食嘢當中咧就會食下啲薯片啊、朱古力啊，或者係一啲咧就三五知己去燒下烤啊、打邊爐啊、韓燒啊。咁 食魚生啊， 魚生就唔會咁多濕熱。 哦， 食魚生可能係寒濕，係啦，要燒嘅，要烤嘅，焗嘅，炸嘅。全部都是一啲咧幾比較屬於係温熱性質嘅嘢，咁、由於我哋食得呢啲嘢都係會油多啦，上火啦，因為佢煎炸啦，咁、第二咧就重味啦，咁、有呢一啲嘅成因咧，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到嗰個痰濕咧，都係有個濕字，咁、我哋今日呢個咧就濕再夾埋熱。系啦，咁啊，所以有啲區分嘅，區分佢一定係有熱有火先。咁所以咧，你可以好簡單留意到自己有冇咧，你仲可以睇下條脷，頭先講過有黃色嘅胎，再加上嗰條脷嘅顏色咧，會唔會明顯係紅嘅？個面色個人都係偏紅，手腳心咧都係容易滾興嘅。咁呢種就係屬於一種濕熱困住喺身體嘅現象。 嗯，你可唔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其實係濕熱同埋痰濕嘅一個分別啦。 嗱，痰濕咧就係已有痰多啊，個人見攰啊，咁係佢冇熱嘅症狀。 嗯， 但係濕熱呢一種咧就有熱嘅，好乾啊，口苦啊，面又好紅啊。咁呢啲咧都係一種濕熱嘅特徵啦。 嗯， 痰濕嘅人咧就會有肥胖多，但係濕熱嘅咧佢係生瘡多嘅。咁、所以咧，你又要可以用呢个睇 系啦。 啊，如果头先讲到嘅就系话，即系你会见到头先你有讲到啦，譬如话我哋见到个疮，譬如可能讲紧暗疮或者系背脊生嘅疮，咁、就系叫做有一啲嘅唔同系啦，湿热啦。咁但系如果头先你讲到阴疮啊，系啦，咁又系关唔关湿热事啊？ 嗱，阴疮咧就寒湿居多。 哦，所以佢就会表现喺一啲好阴湿嘅地方。 佢生出嚟咧都好似，点解成日都好似有粒嘢，但系 又唔熟， 系、啊、 一路都谷唔起、 哎。哇！我谂起都痛啊！ 佢唔痛嘅，但系其实佢有喺度，即成个都喺度。 咁但系亦都有机会咧，系佢个身体嘅气血唔够、 嗯， 所以粒疮都冇办法长得起， 散、嗯。 咁所以中医就有啲，如果医阴疮嘅咧，佢就要同佢补嘅，补、 嗯、 到佢身体气血旺，而连粒疮都可以熟得到，咁先至可以医得好咯。 哎呀，好得意！ 但系阳疮咧就唔同啦，阳疮有热啊，有湿热嘅咧，我哋就要用一啲清热解毒去湿嘅手段，先、 嗯、 能够排得到嘅。咁、嗯、例如好似我哋生活最常饮嘅就是凉茶啦， 系 啊，凉茶。咁啊，凉茶铺我谂大家都有去过，见到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有 一阵间又有银菊露，有夏枯草，有五花茶， 24味 龟苓膏个崩大碗。 嗯， 究竟哪一种啱我哋去呢一个湿热嘅体质呢？ 问老板咯。 吓，咁啊系啦，老板都系好专业嘅，佢都会识得解答嘅。但系咧，我哋自己都可以体会一下。 系。 如果嗰个湿热系影响个肠胃，而导致到你好似大便咧屙唔净、屙唔清、屙完好似仲有啲味，又想坐翻低又再屙嘅，呢、一种我哋就叫做湿热肚痛。 嗯。 咁啊，最好饮系咩呢？就饮五花茶。 五花茶 。Okay。咁但係飲五花茶啦，一般人都會埋去飲五花茶嘅。 嗯。 咁濕熱嘅人又飲五花茶，咁佢點清得到呢？其實要咁樣講嘅，我哋一般體會、一杯呢就係、是、解渴， 嗯， 兩杯呢就係、是、保健，三杯呢先至可以醫到病。 哇！即系要饮三杯连贯， 咁老板咪好开心。 系啊， 即系三杯 一杯解渴， 两杯保健，三杯就医病啦。 嗱、啊，這個、呢个咧真系有呢个讲法、哦，因为咧我哋细细个如果屋企阿妈煲凉茶，咁佢都唔会煲埋一人一碗嘅、嗯，一人起码同我饮两碗啦吓咁样。如果唔系，你根本清唔到啲湿出嚟、 哦。 所以咧，我哋饮凉茶咧系要因为。喺路边嘅凉茶铺，佢都真材实料，但系佢唔系帮人医病，佢、 嗯、 唔会落咁重手嘅。咁、 嗯、 唔重手，根本你真系有呢个症状咧，系帮唔到手。咁、 嗯、 你就一定要饮多两碗，先、嗯、至可以逼到啲嘢冲出嚟。 徐 Sir， 咁、嗯、当然咧，有时过犹不及啦。如果我真系话我唔理，我饮四杯， 嗯、 又或者就系如果多咗嘅话，嗯、会唔会对身体唔好？ 会噶，都会噶。任何嘢都系有个量。 嗯、 如果譬如话嗱，你系辨清楚头先嗰啲方向都有你粉，你系湿热嘅。咁、嗯、你真係飲兩三杯冇問題。 OK， 但係如果你個人咧咁啱啦，有啲元素，可能你係孕婦啊， 嗯、 或者咧你係嚟緊經啊、嗯，或者你個年紀咧，頭先我哋講青壯年啊，你係上咗年紀嘅六七十歲嘅，咁、 嗯、 你飲多咗幾杯嘅時候咧，個身體就有機會因為咁而會變虛寒。 哦， 所以 頭暈啊， 嗱體質體質，我哋成日都講嘛，點解你會有呢個體質先、嗯？你就係食得煎炒燥熱嘢多而經常先會產生嘅。咁、 嗯、 如果你饮凉茶又谂住好、啊，又狂饮狂饮狂饮，又会变咗另一个体质咯。 冇错。 所以咧，嗱，好似啱啱讲肠胃不适嘅，你可以饮下啲五花茶。 嗯。 咁但系如果皮肤生疮啦，咁你可以饮下银菊露咯。 吓、啊，唔同噶？ 唔同噶，因为走去位置都会有啲唔同。 皮肤就饮银菊露。 冇错啦，佢会轻啲、浮啲、清啲添嘅。咁、 哦、 佢就容易解表浅皮肤嘅问题。 嗯。 五花茶咧，佢会浓浊啲嘅，佢会走去个肠而排污糟嘢， 入晒去嘅， 系啦。咁、okay。 所以你话你自己嗱、嗯，有啲人话我、哦、口气好臭，好大口气、哦 嗯， 你就一定系要清肠嘅、 嗯， 因为口气嘅原因就系来源自嗰个舌苔好厚，舌苔就系一啲肠道嘅细菌而聚集喺个口腔。咁、 嗯、 如果你屙咗啲污糟嘢出嚟嘅时候，冇咁多菌，个、嗯、口就冇咁大气味。 系、 哦，咁啊，所以用五花茶又可以啦， 嗯、 啊银菊露又可以爱嚟，不论系饮用系清皮肤啲疮或者疹，都仲可以煲水爱嚟洗皮肤添。 嗯， 因为呢一啲咧系最传统嘅一啲中药，佢、 嗯、 亦都系清热解毒，可以内服，亦都可以外用。 所以Sir，我想问嘅就系银菊露，我又使唔使好似头先你所讲嘅，就系三杯嘅嗰个原理啊？ 如果唔系清肠咧，就唔需要啦。 哦， 冇错啦，因为头先我哋话想去屙出嚟排毒嘅，咁、 嗯、 就要饮多两杯。 嗯、 但系如果你话咧，我有 表面啲嘅嘢 系啦，咁我就唔需要噶啦，一杯就已经足够啦。冇错。咁、 哦、 但系咧又要记住，金银花咁呢一类型嘅中药咧，可能又有啲蚕豆症嘅身体问题嘅人士咧，咁、 嗯、 佢就要识得避开唔用啦，因为佢哋都会知。我哋叫做 G6PD 嘅症状，咁、 嗯、 如果用到金银花咧，佢可能会引致到佢出现有呢一个蚕豆症过敏嘅反应， 所以我哋大家飲涼茶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呢一個點先。 真唔知 係啊，咁啊， 家長注意， 家長佢哋自己知道細路仔佢係呢個情況咧，佢都會好理解嘅啊。咁但係啦，銀菊露咧就可以清我哋皮膚嗰啲濕熱，引致嗰啲瘡。係。咁啊，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助我哋去濕清熱嘅咧？嗱，最緊要喺生活裏邊咧，就真係要少食煎炒燥熱辣。咁啊，多咧就一定係飲開水，即係飲清水。 係。 食菜一定要夠。食生果一定要夠，但係生果當中咧就唔好偏向喺菠蘿啊、芒果啊、榴蓮啊，呢啲全部都係濕熱啦， 係啦，全部都好中意食。 咁你食橙啦， 嗱點解菠蘿、芒果同埋榴蓮會叫濕熱咧？佢就係甜度好高，係 又高， 係啦，佢好味，冇錯，佢好味，佢係健脾開胃，全部都黃色嘢嚟嘅。係 啊， 咁但係個矛盾點咧？就係佢因為甜，我哋就忍唔住口就食多啲，係 啊， 一多就味濃就困。個人排唔切，佢又會起啦。所以咧，凡親食生果咧，我哋食多啲係水分多嘅。你例如食西瓜，你好少話食西瓜濕熱噶。你食梨，你食橙，你食蘋果，完全冇問題。係係啦， 食西瓜啦。 我除咗西瓜，其他水果嗰啲我都麻麻地。 冇錯啦，嗱，飲多啲，譬如話我哋煲湯水咧，就唔係真係有煲湯咯。通常都係滾啲菜湯。譬如話咧，我會用啲。豆腐嚟滾湯，我會用係用啲芥菜湯。咁呢啲湯水通常咧就係三滾兩滾嘅，就唔會煲得耐。咁佢先至可以咧俾充足嘅水分我哋嘅身體，同埋呢啲湯咧通常都會比較清涼。咁佢就可以引走啲污糟嘢。所以嗱，有啲人中意煲滾啲譬如話苦瓜湯，咁呢啲都可以三滾兩滾，但係飲咗咧個人就覺得舒服，可以排毒， 正喎、 去濕咁樣。 好啦，咁今日咧要多謝曬嘅就係徐 Sir 同我哋講咗嘅就係濕熱體質嘅，不論佢嘅表現啦、我哋嘅成因啦，甚至我點樣預防啦，同埋佢就係頭先教咗我哋點樣去選擇飲涼茶，就唔係亂咁飲啦，係咪？ 係 啦，有五花茶啦，同埋有呢個銀菊露啦，以及頭先又教我哋就係用一啲嘅瓜瓜咁樣。就是、可以去滾一啲湯去飲下嘅。好，咁下個禮拜嘅話咧，同樣時間我哋又有水上同我哋講下其他嘅一啲體質嘅表現嘞噃。下個禮拜再見。 唔該曬，水上， 拜拜。 渡過黑夜又眼圈，沒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多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 同岁嘅意大利嚟。意大利靈提犬亦都出現喉痘病徵，及後證實係感染喉痘。今次相信係全球首宗喉痘病毒經人傳狗隻嘅個案。美國疾控中心建議患者同寵物保持距離，又話曾經同感染喉痘人士有密切接觸嘅寵物應該留喺屋企，遠離其他人或者動物。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天色大致晴朗，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减弱。 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4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49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2.1，升7.6；腾讯控股302.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9.32，升5.8；快手72.35，升4.5。阿里巴巴90.8，升8.5；创科实业101.3，升5.6；舜宇光学科技119.6，跌9毫；中国平安44.0，升1毫；友邦保险76.6，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9.492，瑞士法郎8.259，澳元5.49，加元6.1，新西兰元4.975，欧元7.9765。每百日元對港元5.8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24。日經平均指數報29,150點，升281點。港金報16,590蚊，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5.67美元，賣出1,776.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九龙区啦，弥敦道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始创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始创中心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咯，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玛利曼中学一带就比较挤塞，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就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挤塞，车龙在连翔道啦，近住擎天半岛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始创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竹篙湾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突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亦都成为越嚟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嘅起点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 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如 baby。我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助餐，因为在吃自助餐里面呢，我可以一次过品尝晒甜酸苦辣，尤其是我减压的时候，在工作里面最休息不够熬夜的时候，减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吃自助餐，还要去这个吃甜品区，吃雪糕，吃 cheese cake， 吃朱古力蛋糕，感谢成为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松快活人。 好啦，丰松快活人去到呢个星期三十二点答二。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客家婆， 掌声，掌声！ 笑壮壮，生日快乐！ 啊，谢谢谢谢， 多谢你，多请 你，萧善穷， 乜嘅呀？ 咩萧善穷？ 萧善穷， 萧善穷，银呢一届冷艳九二降有冇？ 哦，萧善穷， 系啦，即系寿 寿星哥，我知。 银二平要啊？ 我女朋友啊。 哦，阿权仔见得 Ben 同银二平要。 唔系唔系唔系。 哦，阿权权仔教你教萧善穷。 咩咩啊？ 系啊， 阿权家长， 系啊，萧善公， 萧善公冇错啦，形容乜嘢啊？萧善公， 寿星公， 唔单止咁噶，长寿嘅意思啊嘛，系啊，长命啊嘛，先至会叫寿星公啊嘛。 头肿咗嗰个啊嘛， 系啦， 萧善公啊， 咁衰嘅话个头肿， 咁萧善公个头系肿起， 萧善公黑喎， 系啊， 都唔系肿起啊，咪咯。我只是突出嚟，唔好用肿 咗，突起 咁样肿起同埋突出嚟都系一样啫。 肿好似有啲痛咁， 系个头突出嚟，你个头都有突出嚟啊，不过喺下边啫嘛，个肚嗰度。 我冇突。 嗰个系头咩？ 嗰个 系肚腩啊嘛，啊就喺肚趴， 肚趴， 肚趴甩条乸壳系唔同啊，仲记唔记得？ 我仲以为 条乸壳系乜嘅？ 我仲以为头咯，我仲以为你闹我。 危唔 咁 啱嘅，而银呢啊，即系检嘅好似毛松一两粗银物嘅，银巴比嘅。 佢唔知系讲咩， 佢巴闭啦。 哎呀，我话佢而家叻到爆啦，冇上一次咁巴 闭啊， 系嘛？ 收敛，收敛咗啲，收敛 咩？小善讲，好日子， 收敛点讲啊？ 冇收敛啊， 冇收敛啊， 我哋唔收 敛 噶，唔系我唔代表所有嘅客家人，我代表我自己。 斗斗 咁熟口面， 我嘅呢句说话系啦。嗱，咁其实因为今日咧真系啦，咁啊有阿小张仔嗰只生意太晒，点解啊？ 多差 差就大晒， 冇错啦， 多差年， 你真系几好喎！ 生意快乐唔系咁讲嘅。 唔係上半單嘅吊頸，而歌省熱咧，而喺攞命歌省熱你啊！有副啃人攬住攞命歌省熱，我想問一下咧，就係大家屋企人係會點樣同你過生日㗎？ 細個咪整隻蛋你食下咯， 係 啊 係啊， 我覺得其實好温馨嘅，我真係 你覺得好温馨㗎？ 温馨，生日有隻蛋食，我霎隻蛋俾你，係 啊，佢又 點解？ 你知生命嘅意思啊嘛？ 唔係啊， 笨蛋啊嘛， 唔係啊，佢唔係咯， 係咩？ 我听 滚蛋 长辈讲，佢话系有网管啊， 弹 网嘅网啊， 系咪啊？ 唔系喎，佢哋啲文初嘅可能听唔同。 系啊，你问下听嗰啲有冇听过？即系最惊细路仔冇网管啊嘛！哇，你啲细路仔冇网管，即系好似大即系唔理人啊！即系嗰啲叫冇网管，咁佢又食个蛋网咧有网管。 啊，我真系第一次听。 我见到啲粗汤，因为咧我识计摊咧，我啲单好似而家都 B B 仔要问嘢啦 ，B B 仔满月咧，我哋会派红鸡蛋。 系啊系啊系啊。 红鸡蛋有两个嘅意思，攞嚟计我逢石。 系咪生命开始咁解啊？ 鸡蛋嘅意思咧就系话生命啱啱开始，系啦，即系代表新生命嘅意思。咁同埋红色又代表乜嘢？ 喜庆咯， 冇错啦。所以你就会派呢个红色嘅鸡蛋。 但系点解成绩表红色唔喜庆嘅老师？ 老师好喜庆啊！ 阿妈就庆， 阿妈好庆啊！咁咪好啱咯。系啊，佢都会起身打你， 起身嚟 加埋咪喜庆啊！ 阿爸同阿爸一齐喜庆 嘛， 女子双打 系啦。 即系食红鸡蛋嘅就系食鸡蛋嘅咋？ 系啊， 系咪？冇其他嘢，系啊，细个嘅时候咯，唔会话请食饭啊， 或者劏只鸡俾你， 系啊， 鸡髀咯， 鸡好似都有， 雞髀嗰 陣 時， 雞髀好似有 指定，指定嚟食， 即係成隻雞最馨香嗰 part 啊嘛，你 啊 有肥美喎、 啊，但係真係 你會唔會同大家姐爭雞髀食 啊？快啊！ 我點夠膽爭啊？大家姐話攞咪攞咯， 但係你係拉仔， 但你有兩個家姐喎、啊， 三個家姐， 你哋咩埋嘅先？ 你咪最細啊？ 我最細啊！ 咁唔係通常最細嗰個食嘅咩？ 食雞 pat pat 咯。你包咩嘛？ 哦，唔好讲有啲嘢，唔好讲，唔好讲，唔该。 即系食到而家个样有啲鸡 pat 样，系咪咁嘅意思？ 知唔知咩叫家暴啊？ 我唔知 喎。嗱，你咪想讲先。 有噶。 你系咪想话自己有家暴先？ 冇，我问 你 知唔知 啊？我话你听啊。 又打俾大家姐，大家姐家暴啊！佢话 咪就系咯，马家姐同马妈妈都系我哋好朋友嚟噶，系咪先？ 系。 你再嘈我见家长。 知道。哎呀，冇啦，冇啦，好惊。 我仲记得你以前细个时候最开心、最开心嘅。莫過於咧，就係咧話屋企咧要整雞係好大件事 啦， 跟住咧啲僆仔咧就會喺周圍度遊弋嘅，你哋會唔會咁噶？ 梗係會啦， 係啊，睇下有冇啲咩佢打 執咯， 真 係執㗎， 真 係 執㗎， 即刻攞一嚿碎片食。 係啊，仲有就算斬完睇下個砧板仲有冇釘屎留咗，係 啊，或者留咗啲雞汁出嚟。 係啊， 點解我哋以前咧，我哋細個時候特別會珍惜呢啲嘢嘅咧？ 冇嘢食啊嘛， 以前冇嘢食啊嘛， 你知唔知 我咁好？ 嗱，你講雞啦，我細個。时候咧，生果都好珍惜噶，每日只准食一个噶咋，晏昼食咗，夜晚唔准食噶。 冇生果食噶， 吓你冇生果食？ 食生果嗰都食一片噶咋，但系最中意食橙。 系唔系噶？ 听话唔掂攞名计，乌卡车识橙仔啫。 点解你屋企咁富裕？ 所以我好憎食橙噶， 代表 贫 困啊！ 我意思系因为嗰阵时候咧，系一定要去食一个，就系食切开佢四块啦，跟住俾一块俾一块你咯。 哦，不过你屋企可能人多啩，系咪啊？ 可能系啦。 我哋咧就可以食一个嘅，但一日只能够食一个。不如你晏昼食咗咧，今晚就冇。你想食咧，因为今晚食咧，而家就唔好食。 我配给 系啊，有配给。 咁你咧，你屋企食咩生果噶？ 都系橙为主。 系咪啊？ 橙一定系橙。 以前去探人都系攞橙噶嘛， 喂，苹果有苹果就非常开心， 好大件事噶啦， 系啊，真系啊， 新年先有苹果食， 系啊，红卜卜嗰啲苹果最中意，冇错， 蛇果嘛，嗰啲叫做， 系啊， 以前好似冇咁多生果种类， 冇咁多， 荔枝龙眼， 荔枝龙眼有就好紧要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我讲到话今日大晒咧，就生日大晒啦，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嘅话咧，佢庆祝生日嘅话，哎系，嗰阵时系冇生日蛋糕， 有。 要生日蛋糕， 不过系嗰啲好传统嗰啲咧， 忌廉嗰啲咯， 系忌廉硬啪啪嗰啲咧，即系成嚿好似硬嗰啲咁样。 系啊， 好似系咪嗰啲最传统嗰啲旧式饼店， 旧式嗰啲饼店咯， 仲奶啲奶油落去， 系啊， 奶油写住生日快乐四个字嗰啲， 好似系浅粉红色嘅上边嗰啲，白色 啊， 浅绿色啊，浅粉红， 好甜好甜， 真系啊， 好假嘅， 里边有几粒嗰啲罐头生果嗰啲， 系啊。 系 啊， 仲要争住嚟食，都唔知有咩咁好食。 切完嗰把刀咧，咪啲边咧又刮，真系啊， 系 揸嗰把刀食 啊！唔兴订生日蛋糕咁啊，多数就走去呢啲咁嘅即成嗰啲，诶，就呢个啦， 系 啦，冰室嗰啲， 系啊，谂翻起我哋以前真 系 好惨噶，而家几好咧， 而家好啊， 又有生日蛋糕， 系啊， 又有礼物， 系啊， 又可以吹蜡烛，诶，又啱。其实讲翻起我哋以前庆祝，诶，你就会系唔知咩，诶。七月之星啊，八月之星啊，你学校系会帮你搞， 幼稚园又有， 全个月个个生日都喺嗰日搞， 大家都带嗰顶， 加埋一齐， 个尖不甩嗰顶嘢， 尖不甩 傻瓜咁样， 然后影张相， 系啦，好似甜筒咁讲， 系啊， 个甜筒咁样噶嘛，倒转噶嘛， 你知唔知呢啲帽系循环再用？ 系啲 系咩？ 梗系知啦， 扎扎到 head 低一大啦。 系啊，我试过，我 都冇所谓。 同我同学玩，佢整崩咗个顶嗰个， 下次你带 俾老师罚啊。 系啊， 系啊， 因 为 八月之星就冇得带啦，系咪？ 真 系开心嘅，跟住你一定会影一张相嘅，就系咁样攞住就把刀扮切噶嘛。 冇错， 跟住 到下一个，到下一个 黑白嘅，我 仲 有陈小明啦。 系啊， 黑白咁嗰张相， 黑白噶，一定黑白啦。 我有啊，我仲有啊。 你成日彩色嘅咩？ 黑白 哦，咪就系咯，你系文聪。 以前有啲黑白想再游翻啲彩色落去咁 啊， 日都有。 佢净系游个嘴嘅啫，佢个嘴系粉红色嘅。 系啊， 人哋唔记得我哋降米咧，我就 系 话呀，你唔知我你噏乜嘢咧， 因为呢啲旧香港 太耐之前嘅事啦。 即系等于我今日播陈百强咧，突然间谂系，以前嗰啲电话 系 啵啵啵嗰只 吓，你会唔会因为太心急嘅话咧，你拨个九字咧， 快啲啊，有啊， 我哋手拱佢啊嘛， 有啊， 快啲。 嗱， 你知唔知以前嗰啲入coins 嗰啲電話咧都有呢個撥噶？ 知啊， 你知唔知我哋學校咧以前都有個咁嘅電話？ 點解啊？俾你換衫， 打翻屋企咯。有時係啊，阿媽我唔舒服， 有 咩 事打翻屋企啊？ 係啊， 唔係啊，你突然間唔舒服，你冇事我嘅喺學校打翻屋企。 但你唔會有電話停噶，你學校 唔係電話停掛住喺度 或者出 喺校務處打噶。 我哋就掛喺度嘅。你知唔知有啲同學咧？终于找到一个不用钱打电话的方法。 那个是你是吧，这些这样的阴质东西。 你有什么打电话方法？有没有好事？ 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拿条锁匙卡住这样一路腾，很得意。那个做法是真的，你没见过？不知道。 我们不会做这些东西。 是要入钱。 他怎么找条锁匙卡住？我不 太明白。卡哪里？ 那条锁匙卡住入钱的位置，所以以后都可以。 卡住个拨号那里，他有办法，总之就不用入钱。 那个一定是你来的，那个不是你。 硬碎啊。你唔喺度读书， 系 啊，咁啊唔衰啊，谂埋啲嘢， 啱嘅咁样。 哎呀，五万运动啊， 我冇做啦，所以我冇 做啦，即系有做过啦， 即系做过啦，我点知啫？系咪先？ 冇做啦， 都系个偷鸦拐骗。 原来我咁细个已经养成呢啲坏习惯，原来我坏人嚟嘅，好， 所以你全球坏人 啦， 都听你啊， 你吸引全球坏人啊， 你好嘢啊，好啦，咁啊嚟紧嘅话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今日真系盛热太晒， 盛热太晒。 所有嘅嘢关于生日嘅，首先第一个生日客家电话点讲啊？ 生日， 生日， 生日， 生日就系生日啦 ，birthday 嘅意思啊吓。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就系话生日咧，我哋喺屋企嘅话咧，就会插一只咩俾你食啊？ 鸡蛋， 冇错啦。咁啊，对最好嘅当然咧就系红色啦，代表咧就喜庆啦。红鸡蛋点讲啊？ 红鸡蛋， 错，我知道你一定错。因为你哋唔记得咗，鸡蛋系 鸡蛋， 唔系 咩鸡蛋啊？你估真系生日大晒咩鸡蛋？ 做咩笨蛋？ 我一嚟住， 人哋今日生日大晒啊！你 我就我啱啱话完， 同你拗 一嚟住你话， 我啲眼你起身红心啊！话你听，凤鸡春， 凤鸡春， 鸡春啦。系啊，鸡蛋系系啦，咩芥摊芥春，好啦，咁啊最重要咧就系话生日我哋会切乜啊？ 咁蛋糕系咪春蛋啊？春糕啊？ 又唔系，因为嗰啲就唔系一只唔系一只蛋咁嘅样啦，佢已经可以变咗另外一啲嘢，咁我都觉得佢系生日蛋糕点讲啊？你咁叻，你讲 蛋糕 错，你讲 蛋糕 错，生日。摊饺， 摊饺， 嗯，生日摊饺。嗱，重复嗰次就系生日，生日啦， 凤 鸡春， 凤鸡春， 同埋生日摊饺， 摊饺。 嗱，当然啦，如果大家 friend 嘅话，你喺生日啊，又或者系一啲开心嘅日子，佢哋会送乜嘢啊？ 年末年末， 就系两个字啫。礼物系点讲？ 年末 年末啱啦， 年末 系啦，送年末饼啊，多青儿哦，后辈少后中医啊。好啦，另外仲有个就系生日蛋糕，我哋要吹咩啊？ 蜡烛， 冇错，诶，蜡烛系啱嘅， 蜡烛， 好好吹蜡烛吓，咁啊就恭祝佢咧又大一岁啦。好啦，咁啊当然你话即系喺蜡烛之外嘅话咧，我哋呢个系一个乜嘢嘅活动啊？ 喜庆 系啦，喜庆之外咧 ，celebration 我哋系 庆 祝系嘛？庆祝嚟嘅呢个系点讲啊？ 庆祝， 庆祝。 庆祝， 庆祝，庆祝而生日快乐， 庆祝而生日快乐， 大佬，庆祝你生日快乐，庆 祝你生日快乐。 好，好啦，今日另外仲 可唔可以加我五分做底先啊？ 喂，好啊，冇问题啊，你记提我啊，我一阵间唔记得咗，好啦，咁啊有我哋有个庆祝之外嘅话咧，当然啦，我哋而家大咗啦，有钱啦，我哋会请佢哋做乜嘢啊？ 生日 party。 party 之外仲有咩啊？一瞬间我哋会同 哦饮 茶、 食饭、 食饭、 食饭、 食 食饭， 系啦，叶温叶检嘅生日危唱而食饭， 生日饭啊， 系啦，生日食饭， 生日食饭。 好啦，另外仲有啦，我哋会恭祝人哋嘅就系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寿比靓山， 唔系靓山咩嚟噶？靓山。 林山啊，林山 系啦，萧碧南山 哦，南山 系啦，就萧碧南 山， 系啦，好啦，去到第九个啦，萧碧南山， 南山，萧碧南山， 萧碧南山， 好似英文， 萧碧南山，我做你萧碧南山， 牵住你萧碧南山食饭。 头先你有讲到啦，就系话萧 圣公， 萧圣公， 萧圣公， 系啦，你今日就系寿星公。 仙公 系啦，阿侬如果而家人见咩后胎，喊叫萧善仔， 萧善仔， 寿星仔啦，萧善女，妹祖， 妹祖， 萧善妹祖，系妹祖啦吓。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啊去到咁上下年纪嘅话，我哋就要做 寿 大寿， 冇错啦，大寿啦，太寿， 太 寿， 系 啦，做太寿吓。好啦，我哋嚟一次啦噃，大家嚟重复个 生日， 生日， 冯继春。 生意摊架啲门，做起做师傅，烧饼垃圾，烧烧炕，太头烧。 好，生日大寿有 啦。诶，我冇出声啊，老师。 我话啫，我话，我劝我自己，唔好嬲。 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撩转姿态约与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说太鲁莽。Call it like a win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已未闯过秘境。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冒着天光先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性。Yeah, I'm about to go。就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拾烟灰。无耐性，一再争到需要逼自己回，一次的爱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没胜败没胜败 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抛上天涯可以打破呢啲安排没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天气测嘅 客家婆来咧，都系用嘅就太省热太晒吓， 骑车烧线降， 起啦冇错，我见到我来咯噃吓， 当当 好，你系骑车 烧线降， 骑车烧线降， 骑车烧线降， 好，你个名系骑车烧线降系咩？ 咩骑车啊？ 即系佢系， 我骑车， 佢系 咁 张 做乜嘢啊？ 我求知啫， 都系 pro 你噶啦， 问下得唔得啊？全球华人 嗱，全球华人同埋全球男人， 太晒，太 省嘅太晒， 省嘅太晒， 祝福人哋长命，我哋要叫佢咯。 你讲咗咩啊？你嗌咗？ 你点啊？你嗌名定答啊？谂清楚未？谂清楚未？ 企一先成功， 企一先成功，系咩啊？话人哋长命啊，阿当 萧比男神 唔系，我哋话即系人哋长命百岁咁，就叫萧善公，咪就 系 萧善公啦。要相信自己吓。好啦，第二题，福如东海下个月。 天黑笑， 你叫你讲， 你 嗌你啊，佢嗌你啊，当 萧比男神， 萧比男神系啱噶。第三题，满月嘅时候， 天 黑萧善公。四、 冯继春啊， 二、一，佢专登就你嘅。 你学我，我就唔答。 系啦，系啊，当 你好声好气， 我唔识答。小张张补答， 我唔识。 唔系你头先态度真系衰。 我而家唔答， 我唔答， 取消， 咁取消。冯继春第四题，八月十七号系时杰希萧善共。 大佬嘅生日， 系生日系啱噶，好叻仔啊吓！生日我哋切咩？ 你切咩？攞咩出嚟切啦？嚟一切啦，嚟攞嚟切啦！切咩啊？问你，你答。 当。我唔系嘅， 佢要你答， 系啊， 长远 佢射俾你答， 长远佢边有得咁样射俾人答吧？ 射咗啦，咁点啊？ 射咗你就接噶啦， 我答咗啦。 生日蛋糕， 答 我哋插咩？ 答插佢， 插住。喂，好老啊，你叫自己又冇叫我。 喂，佢射俾你， 我控制唔到啊嘛啲嘢。 插乜嘢蛋糕？蜡烛蜡烛嚟噶， 自己叫自己啦。 圣诞节我哋帮 当当当当当当当 天竺。哎，算啦，呢门先犯太少，中晒佢啦，我答晒佢啦，好唔好？ 好嘅，圣诞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早前发生虐儿事件，社署其后成立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检视相关服务。据了解，首阶段检讨报告提出30项建议，包括提出建立内部服务审查机制。訂立舉報制度和危機管理措施，管理人員應該至少每半年向機構管事委員會呈交監察報告。消息說，報告又建議透過社署內部人力資源調撥，在督導組加入由護士出任的保健衛生督察，並引入曾經在執法機構工作的人員，至少每12个月到留宿幼兒中心6次進行突擊巡查，期間抽查閉路電視記錄和觀察幼兒身體、行為和情緒狀況等。報告亦建議提高人手比例，由目前的1:6.2增加至1:4.5，另外亦要增加社工和護士人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會在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歡迎公眾發表意見。他亦都計劃今年11月參與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親自向國際夥伴保證在香港地區合作的堅定承諾。李家超說，本港回歸25周年是新的開始，目前是時候驕傲和自信感向世界宣告本港的成功。他提及一國兩制令香港在過去25年走向成功，亦都會令香港走向更美好將來。李家超又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的講話內容，重申一國兩制是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率領多個官員到立法會和議員舉行前廳交流會，包括向議員介紹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並聆聽議員意見。交流會由早上10時展開，以閉門形式進行，出席的官員包括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連同出席的議員在會議開始前和官員在立法會前廳外合照。今次前廳交流會是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以來的第2場，上月交流會由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官員和議員交流。政府早早派员到早前已经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将军澳东港城8座进行执法行动。行动中一共检查423个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其中34人违反公告，当局已经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相关人士在指定期内接受检测，并向其中9个人发出定额罚款10,000通知书。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9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446.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49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72.1，升7.6；腾讯控股302.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9.32，升5.8；快手72.6，升7毫；阿里巴巴90.8，升8.5；创科实业101.3，升5.6；信宇光学科技119.9，跌6毫；友邦保险76.6，跌1毫；中国平安44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34.17，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5点，升286点。港金报16,590元，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89美元，賣出1,77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CSK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人间吉星报喜，妻贺寿。 化妆，化妆，化妆。 陈香，喂，化咩啫？喂，冇人，不如同舅老爷一齐。 哇！你做乜嘢啊？舅老爷吓死人啦！ 收埋啲咩喺个裤袋仔嗰度？攞出嚟！ 哇！哎呀，唔好摸你！你太太唔要嗰啲化妆品，佢叫我掉咗佢，我唔舍得掉，收埋咗咪贪得意画下啦。 贪得意？贪得意你就画喺你个裤囊嗰度？一定有古怪。 舅老爷，你想点啊？你唔好行埋嚟啊！嗱，你再行埋嚟，我嗌噶，嗱，我嗌啦。 呢度柴房。 啊！ 我嗌啊！最大声噶啦，再大声啲啊！ 啊！ 鬼影都冇啫。即管再嗌、 啊！ 喂，你两只嘢喺度鬼鬼祟祟咁，你做咩啊？你当屋企咩地方啊？ 少奶，你唔好误会啊！我同舅老爷玩紧嗰啲角色扮演啊， 系咩 cosplay？ 点解唔嗌埋我啊？点解玩角色扮演都玩到嘻嘻声又嗌啊？吓、 啊，大子、 啊、 大子，你唔好误会啊！其实角色扮演咧唔一定嘻嘻声噶，啵啵声、啵啵声都得噶。阿春香啊，唔系狗仔，我哋啵啵声好唔好啊？ 嗯，啵， 够啦你哋，点够未啊？你知唔知啊？三日后咩日子？ 老爷大寿， 老爷大寿啊！ 哇，三日后老爷大寿啊！ 好， 嗌得够唔够大声？ 得啦，唔好嘈啊你哋。嗱，所以我想搞大佢吓，俾个惊喜佢 surprise 咁样，因为咧我哋屋企好耐都冇办喜事嘛，我要冲喜一下，然后 赚老爷封利是， 冇大志， 作老爷一大笔， 啱听， 再呃埋老爷嗰啲司机钱，然后再挞埋佢嗰部老爷车， 连个静静鸡啊，收埋嗰啲小花， 我哋都唔放过。 估唔到咁焗嘅嘢，你哋谂得出啊？ 点知谂得出啊？仲 做得出？ 好，三日之后，日夜帮老爷做大寿，乘机刮佢一笔。 好。 有隻雀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隻雀仔跌落水，被水冲去。 老爷， 你玩正啊？ 吓死人啦！咁我几十岁，日头白白。冇嘢玩咪玩啊，雀仔咯，有咩做啫？ 老爷啊，听日咧你陪我去拜神好唔好啊？ 无端端啊，拜咩神啊？ 冇，我见咧上个礼拜咧啱啱立秋啦， 立秋。 今年咧我哋嗰啲田地啊吓、收成咧都唔错嘅， 我有田 咩？所以你有啊？ 唔记得啦。 哎呀，唔记得咪好咯。嗱、所以咧咪想去你个庙嗰度啊，我哋要装住香，酬、谢神恩、希望可以继续丰田。 风调雨顺， 家宅平安，听唔听到啊？ 听你对住我只耳仔咁大声，吓死我啊！啊系啦，你叫咩名话？ 我 你哋叫咩？我唔记 得咗我叫咩名。 我唔系好记得你叫咩名， 系 咪春香、秋香 咩都好啦， 就香都唔啱系咪？ 系啊，点啫？ 都好啦，顺便出城买啲布。买啲棉花，我想打啲嘢俾你。 哎呀，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嗱、我咧就谂过噶啦吓，有个 design 嘅，我要红色，前面叠 V， 侧边咧有链，仲有啲楼咧有个福字嘅。 侧边有链？点解侧边有链啊？上边要唔要链？下边要唔要链啊？ 越多越好。 哦，好多链， 好多。哦咁先至可以有好多嘢嚟用啊嘛！ 点解头先你话要有楼嘅？ 哦，就咁嘅嗱，棉袄咧有楼噶嘛？ 我唔系打棉袄啊！ 吓，唔系咩？ 我要因为棉花啦，系好贵噶，好得两银啊！你不如切我忽肉好过啦。 咁你系谂住打咩俾我咧吓？ 打金又唔好，打银又唔好，打只棉手套俾你啊！ 棉 手套啊！ 我睇 做咩？ 就算系手套嘅话，都系一对啊。点解系一只 啊？头先你冇听我讲话贵咩？如果你左手戴，右手觉得冻，就除出嚟戴呢只；到呢只冻，就脱出嚟戴嗰只；到呢只又脱出嚟。 有问题，有问题。Question， 咁如果两只手都冻咧？ 咁你除晒佢两只手都冻，咪冇事咯，系咪？啊，一系咁样，你一只手插落。插落我度，唔系插落我度，插落我件衫度，系啦，唔好听错，唔系插落我度，插落我件衫，咁我唔舍得你冷亲嘛。 自古寒鬼啊，唔准你大嫂做你一笔嘅话，我以后啦，包保我自己成面暗疮啊，又似你又打亲麻雀都输啊，激死人啊！ 你做咩啊？ 冇嘢，我自己讲嘢啫。 哎，奇怪啦。点解我个罐成人高钙去斑去湿去滞嘅奶粉会剩低四格嘅？我明明记得我仲有六格奶粉噶。啊！你又似你边个咁衰偷我啲奶粉饮？狗仔 系系老爷有咩吩咐？ 你系叫狗仔啊？ 系啊系啊， 我唔 系 好认得。你擘大啊？ 啊！擘大咩？ 个口，我一下唔记得叫你。 头先扭亲唔系好方便添，口系嘛？ 个口 系，好好啊！ 啊嗱嗱，你而家嘘啖气听啊，问问啊，一定唔系你啊！一定唔系你啊，娘子吓，到你啦，到你擘大个口俾我又闻下。 我又擘大， 你又擘大口啊！ 系咪啊，老爷？ 喂，我叫你擘大个口，你做咩伸埋条脷出嚟啫？哎呀，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啊，狗仔啊，你细路仔乜都唔识，算啦，我唔闻，你帮我去闻下佢个口。 老爷，你叫我闻佢个嘴啊？ 点解唔得啊？点解唔？ 佢个嘴啊，好鬼性。 性咩啊？ 性乜？性乜嘢？ 性咩啊？ 性 咩 啊？我先讲条脷，我好似同我 say hello 咁啊！我惊我控制唔到自己。 佢条脷同你 say 咩佬话？ 下捞啊！ 哦， 你又唔好讲咁多啦，来吧。 喂，好啦，阿狗仔，你同阿少拉两个咁将条脷咁样伸嚟伸去，又下捞下捞，做乜嘢啫？而家？ 冇啊，角色扮演啊，依家我妹仔春香，我女人嚟嘅。阿老爷你放心啦，我依家问下小拉，睇下佢有冇偷你啲成人奶粉饮啦。 咁、你问啦，有冇啊？有冇啊？ 嗯，都问得唔好清楚啊，真系嚟过下。 系噶，姐夫老爷，等我嚟。狗仔，你都蛊惑啦、啊、你唔单止偷阿老爷嗰啲成人奶粉饮，仲应该问到啦，好多种饮品有碧螺春或者廿四味，仲要系加三蚊冻饮嗰只。哇，等我问真啲先。哇，你依度都有味。 喂，唔系啊，你闻。你闻你唔好喷啲气，你唔好喷啲气出嚟嘛！哎呀，唔好问啦，老爷我认啦，我问，唔好叫佢行埋嚟。 你而家终于认啦， 哎呀， 点解佢头先咧好似啲猎狗咁闻晒你全身嘅、 哎？哇，真系流埋口水先，啲酥油吉到我敏感。哎呀，我认啦， 够啦够啦， 系啦，我系有。 有偷啦嘛？ 我有偷饮你啲深茶啦，少奶嗰啲脱脂奶啦，仲、有。 你偷我啲成人奶粉，有冇偷埋啲成人尿片？ 冇、啊嘛， 冇嗰啲包大人嗰啲我唔用嘅。 好啦。够啦，又似你一口笑。 系，姐夫老爷， 推佢入去，我哋有冇柴房噶？ 有， 有，推佢入柴房，锁佢住。咩叫锁佢住啊？锁住佢系 嘛？锁住佢， 唔好俾饭佢食。 老爷，断估下狗仔咧，一个人咧，佢冇咁沙胆偷你啲嘢饮嘅。我怀疑，亦肯定佢背后仲有一帮人， 一帮人， 甚至一个集团， 一个集团， 一个 group， 一个上市集团。 系，我认为一定要将嗰个犯罪集团连根拔起。 哇！我突然间有啲自豪添，上市集团嚟偷我嗰啲奶粉人，抵佢偷真系，有冇咁严重啊？求 老爷，古语有云：一防夜防，家宅难防，一定要将嗰班幕后阿手拉出嚟。嗱，我怀疑对面怡红院。前面嗰个春香楼斜对面嗰间起起发廊，都系趁我哋屋企冇人嘅时候走嚟偷嘢、偷饮、偷食，派我去做卧底，查我一清二楚，好唔好？ 怡红院、 啊、 春香楼 系啊，都有怀疑啊， 同埋嗰个 起起发廊啊， 起起发廊， 起起发廊，即系好多嗰啲着好少布行嚟行去嗰啲发型师，系咪嗰间？ 起起起咁样、啊。 好啦好啦，唉，我唔发火当我病猫，你哋真系不知所谓。闹剧一场，国家散啦！由即日起，我有全新嘅职务安排。 吓， 太太，由你管总务， 系 我管房务， 系 舅老爷你对外事务， 系 狗仔继续看门口， 系 呢个安排而家生效，嚟发通告。 老爷，咩啊？先啦吓，其实咧。我哋一直都系咁噶噃， 系咩？ 你个所谓嘅全新安排， 唔系啊， 冇变过啊。 唉，呢班友仔始终都唔生情，懒懒散散，我点放心俾佢哋出去闯世界？好彩我平时真系悭悭埋埋，如果唔系你哋食各种都有份啊。好啦。咁我生日嗰日封包大利是俾你哋，咪又话我孤寒啊！ 细佬啊，请帖写好未啊？ 阿姐，搞掂啦，你睇下。 你婆唔系呢个李字噃？ 吓、啊，你婆唔系呢个李，咁系边个李啊？ 第二个耳仔埋嚟。 哦，吓、啊？听唔清啊！你讲多次，你婆你原来系你个你， 小心啲啊！唔好乱讲啊！ 咁我写过啦， 唔好咁斋啦，用个支笔嘅点，你擦咗佢咁样写乜啦，咪得咯？ 擦咗好多次，花晒咯，点搞啊？ 擦咗咁多次啦，咪由佢咯。 嘿，话晒我跟过柳公权啊，等我嚟啊，阿小拉， 你嚟， 请唔请阿小张张啊？ 点解要请佢咧？ 佢好搭水噶， 点解咁讲咧？ 我成日及到佢咧，身体有一条成尺长嘅大水喉射住佢噶。 喂，如果想攞多啲利是兼揾着数，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成条广播道我全部请晒佢，我哋赚多啲利是，你话好唔好咧？ 好啊好啊，不过咁、我哋唔会印到咁多贴、啊。 唔紧要，好彩我唔单止有身材，仲有脑。 嗱、啊，好少有嘅呢啲，多数都得一样。 你有替，我哋会请埋广播度成100咪得啦。 冇错，请几多，成几多。 为了要赚多啲利是，一定要帮老爷搞大佢啊！我哋要搞到有头有面。喂呀，你两只死嘢搞掂未啊？ 搞掂啦， 搞掂啦！ 哎呀，有请老爷。 哎呀！啱啱去完厕所，裤都未休翻就走出嚟。 我帮你好嘛？ 有咩使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哎呀，做咩今日个个咁开心啊？ 系啦， 任任笑咁样。 系啊，任任笑笑任任啊。 系啊， 今日咧系老爷嘅大寿。嗱，我咧就谂住帮你搞大件事佢。 哦，搞大件事，好啊，乖啊，好啊。 系 啊 系啊系啊，我先啊，我狗仔祝老爷日日似狗，日日滴滴仔。 啊，乱噏乱噏，好啦好啦，一阵俾两个橙你自己中。揸就揸啦， 好啊好啊， 揸汁啊， 得两两个橙噶， 呕开啦，到我口口笑，祝老爷日日同阿奶奶朝朝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日日都搞望常情，仲有晚晚一齐飘去个下流教室嗰度， 好啊好啊， 好好好，下流教室好，哎嗱，奖你望常情，坏人全集一本。专俾坏人睇嘅，我日日都听，冇上车咯，我唔要住斩啊！ 老爷啊，俾你，你就快啲去。 系啊，快啲要啦！ 好好好，得到我，嚟，我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好，我俾风大大大利是你。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阿姐，阿姐，吓，好薄喎。睇清楚啲先啦， 都系你醒啊！哇，睇咩嚟先？ 咩嚟噶？ 哎呀，咩嚟噶？好，我考下你， 你又知唔知剧场版？考考你，老爷俾我一封利是，薄薄地，到底系咩嚟嘅咧？四个选项 ：A 面膜 ，B 金牛一张，C 口罩 ，D 紫菜，边个答？ 你答， 我答啊，梗系金牛啦，耶、 恭喜老爷！ 是紫菜嚟噶喎， 漫步挽手周遍万里千间，信念编出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一生中寻寻觅觅多感慨，是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是笑是爱，难介意得失意外。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 怕是萬尺風浪，都可挽手衝天飛。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團聚分享快樂原地，笑與淚在你我之間，人生多驚喜。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多谢晒马小强吓，以剧代表心声吓， 生日快乐， 多谢 多谢，你开心啊， 系啊，非常多谢，非常多谢。 我哋唔同嘅 department 咧，你知唔知咩叫文 department 啊？ 知 系啦，都有啲唔同嘅同事啊， 祝寿啊， 听到我哋直播喺度祝寿啊， 好温馨啊， 边个嚟噶吓 ？Like Chicong，Like Chicong 嘅殿下殿哥，系啊，人哋生日啊。 A dancing cat 梁繼貓，Happy birthday！ 好嘢，好嘢，好嘢，好！ 多謝多謝， 好嘢，好嘢！ 誒年齡系列啊， 好嘢，好嘢，好嘢！用我個嘴獎佢個仔， 奶奶， 奶佢柴火，我俾飯佢食。 哎呀，蘑菇啊， 大隻， 多謝曬。好啦，今日節目過一段落，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 一定開心。 一陣間我哋就要將個麥交俾我哋嘅 李志康。 Yeah， 風騷快活人，聽朝十點再嚟玩過， 好， 好， 拜拜。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Come and find me, my name is Macarena. Always at the party con las chicas que están buenas. Come join me, dance with me, and all you fellas chant along with me.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h!